叶修想着，已经果然让君莫笑退出了副本，竹音侠这边已经直接退出了游戏。休息了10分钟，等濒危状态解除，回了新手村一趟，又学了一些技能，把1255点技能点用了个干净。一般玩家到20级时，技能点只有1250。君莫笑因为一本技能书多出5点来，算是一个微小的领先。技能打点完毕，随即便离开了新手村，正式踏上了荣耀大陆。这里开始，系统不会再帮着搞什么分流人群的事儿了。冰霜森林偌大一片，周围全是玩家。荣耀很多副本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入口。就拿冰霜森林来说，这片森林就是一个副本，随便从哪个方向踏进去都可以。 你们在哪边？我到冰霜森林一带了。 冰霜森林外很是热闹，告别新手村后，市场交易也逐渐起步，冰霜森林外成了第一市场，不少人支摊做起了生意。叶修一边走一边随意逛了两个摊子，价钱都是乱七八糟，不懂的玩家怕东西卖低吃亏，都往高里标，懂的玩家这会儿不会做什么稀有材料的买卖，卖的都是些20来级的装备。但这些装备也就是一路任务升上来的新人玩家会看上眼，毕竟任务给的大多绿装比蓝装差着一个档次，像君莫笑这样一路副本升上来的早已经一身蓝装齐备。扫了几摊没什么发现，蓝河消息一回，告诉了叶修坐标，叶修连忙赶去。不一会儿，头顶君莫笑的名字出现在了蓝河一队人眼中，四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第十区第一个引起他们重视的高手真是太潮了，这一身装备混搭的风格，这都他妈是什么玩意儿啊？四人目瞪口呆，辨认着君莫笑身上的装备。荣耀中没有什么鉴定或是查看人物资料之类的设定，全靠玩家肉眼侦查，看装备的造型和细节来辨识装备。君莫笑这一身布匹锁重板五样齐全，这种风格在新手村里还常见，但居然穿到荣耀大陆上那就超级另类了。因为离开新手村的都是20级玩家，都已经转职，转职后不是说装备就不能乱穿了，但因为各职业都有自己精通的装备，所以一般人都会选择本职业精通的装备类型，偶尔会因为特别的要求穿几件其他类型，但像君莫笑这样从头到脚穿满5种类型的真的没有。四人尚在茫然中，叶修已经让君莫笑到了四人身旁，耳麦耳机戴上，微微两声试了下音。 能听到。 蓝河这边接话。 大家好。 叶修打招呼。 你好。介绍一下，西周灯花叶雷鸣电光都是我们蓝溪阁精英堂的高手。 蓝河把另三人给介绍了一下。 大家好，大家好，再稍稍等我片刻啊，不好意思。 叶修冒出了这么一句，人就没动静了。其他三人趁着君莫笑还没入队，队伍频道里疯狂敲字吐槽。 喂，你没找错人吧？ 灯花叶问。 废话，值都不准。 雷鸣电光的问题。 他说他再看看。就他这样子能帮我们拿下记录？ 灯花叶很怀疑。 拿不下就拿不下呗，我们的目的主要是看看这人的深浅。 蓝河说。 别的不知道，他这 ID 的深浅我已经看出来了。 雷鸣电光说。 什么？ 君莫笑嘛，就是让大家不要笑，这哥们儿是来搞笑的吧？ 雷鸣电光说，大家不要以貌取人，人没有转职嘛，这样穿正常。 蓝河也不知这话是不是也顺便给自己一个理由，就君莫笑这一身混搭他也有些不适应。荣耀大陆上多少年没见过这么自由奔放的穿着打扮了。 这人不转职难道是想玩散人？ 一直没吱声的细周突然开口了，他是资历相当老的玩家，知道很久以前有过一个散人当道的年代。 散人过去式了吧？不是因为五十级没有觉醒任务没法继续升级的吗？ 灯花叶没有细周那么老资格，但也见多识广，知道这么一段过去。当时是荣耀三周年第三区开放，荣耀做出了第一次提升等级上限的更新，将原本的50满级提升至了55，而角色想在50级时继续获取升级经验，必须完成职业觉醒任务。散人因为没有觉醒任务，所以等级的上限依旧停留在了50级。5级在荣耀里从装备到技能那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差距，但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以后等级上限的继续提升，散人和各职业的差距将会无休止地被放大下去。谁都清楚散人已经失去了意义。 难道他想先玩到50级再转职？ 灯花叶说， 那样不会缺属性点吗？ 雷鸣电光疑惑着，各职业属性成长都不一样，50级的剑客和50级的元素法师那脱光装备属性差别绝对一目了然，散人的成长自然不会和任何职业一样，到了50级自成一格，再转其他职业，那20至50级之间30级的成长会被修正过去吗？ 这谁知道啊，现在还有人会关心这问题？ 灯花叶说。 众人沉默，他们是高手，是精英高手，但这个问题的确没关注过，也没必要关注。谁会到了20不转职啊？多少年都没见过这样的人了。 我们猜什么呀，直接问问不就行了？ 灯花叶人直接几步到了君莫笑面前。 兄弟，不转职打算玩散人啊？ 没反应。 兄弟在吗？ 灯花叶喊。 刚才说等等可能离开了， 蓝河说。 散人的话他带齐了所有武器吗？ 雷鸣电光好奇地绕君莫笑两个圈。君莫笑此时两手空空没拿武器，因为他的武器千机伞此时已经被叶修摆到了装备编辑器上，装备摆上的一刻立刻不再是本来面目，而是编辑器自动读取出的千机伞的构造编辑图，而千机伞之复杂足足显示了有好几页屏幕。而叶修此时正小心翼翼地将从格林之森暗夜猫妖那里刷到的暗夜猫指甲小心翼翼地拿取起来，朝千机伞构造图中支撑起伞面的伞骨尖端点去。一个，两个，三个。叶修的脸上再没有平时那半死不活的颓废样，两眼眨也不眨，神情极度专注，右手稳稳地将暗夜猫指甲一个一个放了进去，不偏也不斜地放完八个后，叶修稍微舒了口气，活动了一下右手，点选了伞面倒翻时的结构图，又是一点一点地将支撑伞面的八根伞骨从与伞杆的连接轴里抽出，随后取向了这个连接轴。连接轴造型精巧，但叶修取出它后却是动作很快地丢到了一边的一个画框中，和它并排摆放的另一个槽里放着的却是从暗夜猫妖处 打到的暗夜猫眼石。点击隔槽边的一个复制选项后，一个进度条跳了出来，隔槽中的暗夜猫眼石开始被不断的旋转打磨。进度条结束后，赫然已变得和从千机伞上卸下的连接轴一个模样。连接轴被叶修放回了编辑器的材料库中，而用暗夜猫眼石复制出的连接轴则被他重新装回了千机伞顶端。八根伞骨每嵌入一根都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卡住声，八根都嵌完后，结构图已经恢复了原貌。叶修细细检查了一遍，终于是长出了口气。望着眼前编辑器中的构造图，叶修点起了一根烟，怔怔地出了神。自制装备，精华就在构造图以及所需要材料的编辑研究上。千机伞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已经完成，残缺的地方也早已经有了思路。目前完全未知的只是50级以后的提升，毕竟在研究制作出千机伞的那个时代，荣耀最高等级就只是50级。叶修伸手点下了编辑界面中的确定造像，又是一个进度条跳出，背景画面上千机伞的结构图以动画的形式活动播放着。进度条走罢，画面固定，几个小修改过的地方已经变更，伞骨的尖端八个暗夜猫指甲伸出了伞面边缘。叶修关闭了编辑器，返回游戏，朝君莫笑包裹里一看，千机伞的属性并未发生改变，鼠标点中一移，君莫笑已提伞在手，顺势一抖，伞面倒翻已成了战矛形态。战矛尖端镶在伞骨上的八个暗夜猫指甲或尖或刺或钩，寒芒闪过，锐利非常。再看千机伞的属性赫然一变，千机伞矛形态，等级15，重量 2.3 千克，攻速 5， 物理攻击 290， 法术攻击 220。 相比伞形状态，法术攻击提升不大，但物理攻击赫然提升110点，与同级的橙紫蓝绿白战矛相比，差5到25个等级差。君莫笑突地翻出了武器，吓了正围观的蓝河四人一跳，随后看这人手中的战矛，作为精英高手的竟然都不认识。 兄弟回来了， 蓝河一边上去搭话，一边丢了个组队邀请过来。 叶修应声进了队伍。先加一下我们工会吧，这样副本记录才会列上我们工会的名号。 蓝河说着又扔了个邀请。20级离开新手村就可以建工会了，蓝西阁他们自然早有准备，出了村就把蓝西阁成立起来。 明白。 叶修确认后成了蓝西阁的一员。如果一队五人全是同行会成员，完成的各项游戏类的挑战记录才会以行会名冠名。 那咱们就开始。等下， 叶修说话的功夫已经打量过了这四人的装备，从而也判断出了这四人的职业。蓝河，职业剑士系的剑客，武器20级子午炎玉，属刀剑系中的光剑。细周，职业圣炎系的牧师，武器20级子午圣光十字架。灯花叶，职业圣炎系的圣骑士，武器20级子午正义守护，属圣炎系的战斧。雷鸣电光，职业法师系的元素法师，武器20级子午紫铜法杖。除了武器，四人身上的装备饰品以蓝装为主，个别部位有紫装，都是很符合本职业的选择。仅仅开区一天， 身上装备就已经如此程度，显然并不是因为四人人品多强，而是靠工会集体的力量被优先武装了起来。 又是什么事儿啊？ 灯花叶有些不耐烦。 想刷通关记录的话，我建议职业搭配稍改一下。 叶修说。 怎么改？蓝河问。 牧师就不要了吧？ 叶修很直接地说出来。细周作为牧师还没讲话，比较直接的灯花叶已经嚷出来了。 不要牧师？你开什么玩笑啊？ 去掉牧师，加一个输出职业，提高速度。 叶修不紧不慢地说。 兄弟，你这个主意好像有点不靠谱吧？ 蓝河却是比较耐心地说着。 压力是大了点，但大家都是高手，专心一些，注意走位，闪避，可以不需要治疗。 叶修说。 大家本来就不需要治疗，治疗是给 MT 的。 所以我的意思 MT 也不要了，圣骑士输出有限，换个更暴力的人来吧。 靠！ 灯花叶刚还替细周打抱不平，没想到这一转眼的功夫自己也要嫌弃了。 不要 MT， 小怪的时候算了，大家靠技术， BOSS 的时候怎么办？仇恨谁来控制？你吗？ 叶修说。 你是什么意思啊？ 灯花叶很火的。 我来控制仇恨。 叶修说。一队人都无语了。此时叶修就在队里，而且也在他们工会里，四人都没个可以说悄悄话的地方。 蓝河皱着眉说。你的意思是氏族五输出的暴力队？ 对啊，这才是过本最快的组合。喂，你当这是新手村啊？ 无论什么副本，当然都是全输出最快。这话没错，但问题是全输出能不能活着把本打完呢？ 当然可以，不过我希望由我来指挥。 蓝河也中枪了，在踹了两个人之后，这家伙还要抢他的指挥权。 好！ 灯花叶突然大叫了一声，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西周，退队叫人。 说完，灯花叶已经离开了队伍。西周还在茫然犹豫，一边的雷鸣电光冲着灯花叶叫： 喂喂，感情你们是退出队伍，死了没损失是吧？ 出息劲儿你！ 灯花叶鄙视雷鸣电光，一边催促西周： 西周啊，快退出来，我喊人了已经。 西周显然不像灯花叶这么冲动，还待在队伍里没动，给蓝河去了条消息。 怎么弄？你觉得呢？ 蓝河反问。 我倒是很有些好奇，只是很遗憾啊，被排除了，没法亲眼目睹。 西周说。 这么说，你不觉得他是在吹牛装逼了？ 不像，或许就是因为他没转职这一点，让他敢于不带牧师，急需的时候他可以临时客串一下。 我也觉得他没必要搭上自己来浪费大家的时间，那就试试吧。 那我退了。 西周说着离开了队伍。 云归过来了，工会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没次数了。 灯花叶这边说着。云归本就是他们这支精英队的一员，因为要给君莫笑腾位置临时离开，此时归队。还差的一人在精英堂里却不好找了。精英堂那都是高手，下副本都很积极，这个时间除了蓝河他们这样特意等了一次的，不是已经把次数刷完，就是正在刷最后一次的。结果高手们看到灯花叶忽人还好奇地八卦上了。谁都知道灯花叶他们那队已经有工会最强的三个输出了，三人又都在线，怎么还在喊输出啊？ 有没有冰霜森林还没有去过的？越暴力越好啊，速度来，挑战记录。 灯花叶也不解释， 只是玩命地在工会频道里刷着。